自私的声音，你笑得多清脆，有家自信粗厚的就是啥妖媚，什么样的时装都还穿，什么样的歌儿她都会，啥妖媚说那害羞头不知送给谁，啥妖媚说那害羞头不知送给谁，不知送给 心酸，漂泊天涯为创业，四海为家求生存，山转水转心不转，我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，眼睛望开来，全凭双手铺平，风吹浮云走万里，数到千丈不离根，天边地边心难辨，我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，

享受的好时光。 今朝当春风，多少年渴望，多少年追梦，那遥望今朝当春风。你的灯火是那 变，地点不变，收听方式也不会改变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锁住时光，留住记忆，继续经典，继续收听。大亚湾之梦由黄宏英所演唱，下面请继续欣赏由徐东卫所创作的作品，请听黄宏英所演唱的《东江谣》，宁林皮小彩男女生二重唱《爱我中华》和黄宏英所演唱的《海蛙谣》。 水的山岗，空中回响时代的足音，田野飘来醉人的芳香。展开幸福的微笑，小伙迸发出无穷的力量。美丽的东江，我可爱的故乡，